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找到真理，只可惜我们都已知道。

是在敲诈，退出可以解围吗？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 想在灿烂的星光， 找不到方向，我在红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心付出，我忧伤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长长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有你在我身旁。房间挣扎只是拖延，无望的空谈，一声声的轻叹，回忆扯不断，怎么摆脱纠缠，找不到方向，我在红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找不到方向，我在红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心付出，我忧伤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长长自由的飞翔有你在我身旁，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睛回想，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我，永远到不了。感觉你来到，是否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欢迎继续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我是主播周周。首先，跟我一起来听听资讯。近日，扬州警方通报了瘦西湖天鹅蛋被踩事件的最新进展。涉事的游客系泰州15岁的男孩栾某某，目前栾某某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之前省杭州市许多的游客来到《三生石》前拍照留影，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近日爆红，而其中有在《三生石》上刻下自己和爱人名字的桥段，不少网友因为入戏太深，来到杭州的一块《三生石》前拍照留影，甚至刻字留念。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最近郎平在美国表示，自己的手术准备得非常细致，暂时的确无法马上挂帅中国女排，不过近期将会帮助排管中心组建未来的中国女排。来关注影视方面，《金刚狼三》从上映的首日就一直稳坐第一的宝座，分别从单日票房的1.02亿元、1.31亿元和9527万元稳居首周末票房榜首。《一条狗的使命》则在周日的时候反超了《生化危机》终章，上升至了单日票房的第二位，目前累计票房1.3亿元。 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却赢得了作为女性的最高荣誉。他们用尊重、信仰谱就人生最辉煌的乐章。他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直接体现，是全国38红旗手中的十大杰出代表。 阳光下背着那个十几斤的用户机在那站， 我跟他们喂饭的时候用逼斯法跟他喂啊，特别 我为什么得了两个全党书记呢？我从小就在农村，我也没有当过村官。 经典969三八妇女节特别巨献巾帼美中国梦独家专访全国十大三八红旗手标兵，让我们一起聆听无悔巾帼，感悟奋斗人生。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王丽。我认为经典就是金字，首先要爱自己，尊重自己，珍惜时间，做好你自己人生的规划，不糊涂消耗宝贵的时光，在奋斗中获得成功的快乐，在帮助别人和在别人帮助下不断地充实自己和享受快乐，是真正的爱自己。人生是短暂的，但是快乐是无限的。珍惜身边的亲人和一起工作的伙伴，把科研工作当作快乐生活的组成部分，人生就会过得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快乐，也非常的经典。 别走，如果 场失意，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

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会伤痛我背，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会伤痛我背，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 经常听到抱怨生活无聊乏味，梦想着背上背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幸福是一种心境，而生活也不是活给别人看的。如果你总是羡慕别处的生活，倒不如静下心来想一想，到底怎么把当下的生活过得活色生香。